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1点，跌14点，成交金额7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跌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7.8，跌1蚊；中国平安87.2，跌2.5。中国恒大28.2，升1.05蚊；碧桂园12.02蚊，升3.4；建设银行7.03蚊，跌2蚊；金蝶国际8.98，跌0.3；小米集团12.16，升2.6；友邦保险78.7，跌3.5；世界集团14.44，升4.8；港交所278.2，跌2.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5，英镑10.419，瑞士法郎7.848，澳元5.575，加元5.889，新西兰元5.384，欧元8.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6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2,240蚊。升4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4美元，卖出1,3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跟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咧近住港安医院一带交通啊，包括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咧都系挤塞嘅。另外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就有修树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果栏。提提大家港铁消息，荃湾线来往金钟站至到中环站仍然都是暂停。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老公筍盤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 骚动音乐，骚动百安。 觉得应该是每个年代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差不多，就我们都会经历一段哦，你们这些小朋友都 不会吃苦啊或什么的啊。如果我能做到最基本的我不后悔的话，那应该我除了对得起自己以外，我应该也不会太对不起别人。 星期四晚上八点，听百安讲90后女仔的音乐创作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严琼骚动音乐，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咦？ 3:08，室内温度26度，相对湿度76%。大家好， 继续啊， 你咯，阿松哥，你今日开始咗啦， 74啊，今日 74，头先76度， 系啊，会跌噶嘛，系啊，服咗啲，嗱一你乜唔啱啊？ 唔系，松哥啱嘅，松哥系76啊， 74，好，更正，相对湿度系74%， 系啦，嗱，今日咧。 就有我啦，有阿一啦，同埋有松哥喺度噶。咁啊，梁礼勤喺边咧？ 系佢放假嘅， 系啦，佢终于放假啦， 都系噶。 佢琴日已经透露咗原机啦嘛，佢入嚟做咗咁耐冇放假啊嘛。 哦，系噶，如果计翻咧，即系加入咗手下留情咧，我都差唔多三年或者三年有多啦。 系， 我喺我印象当中咧。阿勤其实都系真系冇咩点放过假嘅， 系啦，喺你印象当中，刘伟恒啊，周时就咗去啦。 阿勤真系好勤力啊，因为啊， 系啊， 系啊，嗱，阿一就放假又话咩一路好走啊，成而家阿一俾你报仇，阿勤咧就放假。 唔系，我觉得佢需要嘅。 咦，你唔讲嗰啲一路好走啊？ 我唔会，我好乖噶嘛，系 咪先？我哋唔使纪念阿勤系嘛？ 喂，嗱，佢而家听到噶啦，阿松哥讲噶嗰啲阿勤啊，系啊，我哋有咩纪念佢啊？ 呢啲波梗系交俾我。讲下笑啫，讲下笑啫。 喂，嗱，首先咧，我哋要回应翻条片先嘅。咁啊，上个啱啱过咗，即系前日啦，星期日咧，咁我等咗条片咧，就上去我哋嘅网站当中。当时咧，我就扮晒嘢，就去运动场嗰度啦。 系。 咁啊，点知咧就撞到咧今日我哋嘅嘉宾主持阿松哥嘅。咁当日发生咩事咧？松哥，俾你讲下啦。 咁啊，话说咧，就我早一年前啦，就受伤啦，即系个足部啊。 系。 咁就成年都跑唔到步。 系。 喂，咁好神奇，我三个星期前咧。咁都即係嗰个前景呢，即係对于双脚嘅伤患呢，就係非常之灰暗啊，即係觉得呢可能即係以后都再跑唔返㗎啦。 係係。 但係呢喂好彩喎，有一个朋友呢就介绍咗我喺油麻地有一个铁打名医。 係。 佢就係行医咗六十几年。 係。行医咗六十 几 年。 唔係 行 医六十几年。 係。 咁我就真係慕名而去嘅。咁啊去到呢係一个即係条颈又揽住一条好粗嘅金链。 係。 係着住一件黑色嘅。 即 係 好似打 擂 台嗰啲。 係 係啦。即係 好短头发。 係。 哇你睇真係睇唔出佢七十几岁。 係。 但係介绍你去嗰个 friend 係熟嘅。 嗰、那个人呢系我同佢熟嘅。 系。 系。咁但呢因为呢一个前辈呢已经唔睇身证㗎啦。 喔。 就全靠呢个朋友介绍我去睇。 系。 咁佢先要睇嘅啫。 系。 咁但佢把声呢好雄壮。 系。 咁就落到去呢好有性格。 系。 喂我就一讲想讲啊。想讲我即系受伤个过程呢。 系。 我讲咗三个字啫。唔够。你唔使讲我以前，你唔使讲你以前啲嘢啊！你话俾我听，你而家咩事咪得咯咁样。好有佢性格， 咁跟住点样？ 跟住咧，我话哇，我只脚咧痛到我跑唔到步喎。啊，咁佢咧就跟住咧就同我打打脉， 系 跟住咧就即系二话不说啊，两只手指咧就按住我嗰个足部嗰个背面嗰度咧，大力咁揿。哇！人生未试过一下咁痛噶， 咁严重啊！ 即刻成只脚瘀晒啊！ 吓， 即系嗰个揿嗰部位， 两只手指， 两只手指。 哇！呢啲系绝世武功嚟噶， 绝世武功。跟住咧就再同我揿多另外一个嘅穴位啦，咁又系痛到我真系，哇！真系不得了。 吓， 咁就 佢有冇即系事先提醒你咧？ 冇啊， 即系 二话不说啦， 就你噶啦咁样。 系咁诶，揿咗先算。 系 系揿咗几嘢。 吓， 跟住咧。就同我搭咗一啲嘅嗰啲叫铁打药药膏啊， 系系， 喂，好神奇喎！我夜晚咧平时持续咗嗰痛咧嘅一年啊，即系过去一年里边咧都冇觉好瞓嘅， 系系， 但系咧竟然嗰晚咧有一个神奇嘅反应， 咁犀利， 竟然冇痛喎， 吓吓， 系，跟住我就即系当然问我最关心嘅嘢啦，喂，我跑唔跑得翻先？佢话何止跑得翻啊，你今日都已经即刻可以去跑步啦， 咁犀利， 佢话你越跑得多越好啊，咁样， 咁犀利啊， 系啊，咁我又唔 有冇戒口嗰啲嘢噶，因为啲中医咧，或者啲铁打师傅嗱，唔好食酸嘢，啲筋会胀嘅。 你听都未听过啊，真系啦。佢话净系唔可以食牛肉， 系 其他乜嘢都可以食得， 即系嗰啲咩海鲜啊， 特别啦。佢话虾蟹你要食多啲。 诶，我真系未听过喎。 系啊， 跟住即系处处香酸，处处嚟啊。 好似即系大家咁啦，我挑战佢咯。 系， 我话喂。哇！你都未睇我，你就已经即系咁快可以断到症，我话系咪啊？跟住，哇！跟住我知道自己讲错说话啦， 即系第嗰晚就已经冇事啦。 系啦，嗰晚就已经冇事了，吓、哦，即系已经感觉良好啦。 哦，即系佢冇夹翻嚟嘅，即系当你挑战佢嗰阵， 有啊， 佢同你讲咩？你都唔知我咩料， 系跟住佢大大声咁同我讲，佢话我行医咗六十几年啦，吓、啊，你都未出世。 系 我就系靠呢两只手指，你走嚟挑战我。 系 我话当日啊，我嗰啲病人啊喺出边排队啊，百几人啊， 系 而家我嗰啲学生啊，全部喺出边独当一面。 咁犀利啊！ 你唔信我，你唔信我，你唔好睇我啦，咁样咁后边咧有好多啲拥趸嘅，系啦，后生仔，因为后生仔你唔信就唔好嚟啦，咁样。 哇！仲有在旁边学添， 嗌重哥做后生仔啊！ 有几个 好好打擂台嗰啲戏啊，即系后边有啲师傅翘晒手嗰啲噶嘛，系嘛？ 系啊，系啦，我真系好神奇，好神奇。 系 咁咧就， 所以嗰日就喺运动场度撞到你啦。 系啦，我咪跟住我听佢讲啊嘛，佢话跑多啲对你嘅伤患。仲好喎、啊，吓咁我咪跟住去跑咯。咁我三个礼拜前咧，就自从睇咗佢之后咧，第一个礼拜咧，我就每一日跑2公里，跟住我就连续睇铁打睇咗5天， 哦， 咁诶真系感觉良好。 跟住就第一个礼拜跑2公里，咁跟住咧， 每一日每一日 系 吓，跟住咧就第二个礼拜咧就开始加啦。咁就开始3公里啦。 嗱，我开始陆续咧就收到一啲短信咧，就系哭求重哥提供神医资料啦吓。咦，个丹尼尔嚟嘅，系咪嗰个丹尼尔啊？ 丹尼尔， 唔知系咪嗰个啊吓？系啦， 如果 系 丹尼尔， 真系佢， 丹尼尔，我私底下 WhatsApp 俾佢，我话俾佢听。 嗱，佢我睇下， 因为咧佢讲到明， 哭求添啊，系啊。 嗱，佢讲到明嘅，就真系要朋友介绍， 系 我就真系要拜托嗰个人。 诶，一哥。 我觉得我 哋两个 需要， 唔系我哋两个算唔算系重哥嘅朋友咧吓？ 嗱，咁你要问重哥啦， 重哥，我哋两个算唔算朋友啦吓？ 我梗系系啦， 点啦，点啦。 好，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啊。 啊，呢个丹尼尔唔系嗰个丹尼尔嚟嘅，应该系啦。咁咪跟我哋再研究啦。 好神奇， 咁所以嗰日我哋就喺运动场度见到啦。嗰日好得意嘅， 复操啊嘛， 系啦， 我就复操跑咗，而家三个礼拜啊， 即系而家跑到第几 K 啊？4K 咯， 四 K 噶啦， 即系每日4K。 系啦，每一日4K，就10个圈啦。咁我就4K 10个圈啦， 啦， 佢一个圈400米啊嘛， 系啊，冇错， 咁我而家嚟紧呢个礼拜开始咧就跑5公里噶啦， 每日 系啦，每一日就系早上， 系啦，早上同埋每日啦， 系啊，我反而觉得好奇就系永远咧就喺呢啲嘅附近嘅人咧都总系会待定一两个神医喺个袋入边嘅，即系例如我寻日咪提过我系由于红眼症缠绕咗成个几月，先至走去新光戏院嗰头买只手表噶嘛，就系喺个期间咧又系带我去唔知边度去12楼上面，有个专睇眼嘅， 阿强介绍 系啦，跟住又睇唔掂之后咧又唔知走去铜锣湾嗰度又睇眼嘅，即系好多呢啲嘅唔知边度嚟嘅神医咧，就系喺呢个市面上，无论系骨科又好啊，骨科系最多噶啦， 系好多噶，咩有拍骨啦， 眼都有啲嘅， 乾坤大挪移啊，好多嘅， 大家有冇呢啲嘅神医？代定喺代， 系代咦？你 今日你个题目， 咦呢个好喎，好明显系恭喜师用喎，你知头晕增庆啊，拗柴断骨呢啲人生 嘅，或者屙呕肚痛啊，代定啲嘢喺，即系有啲药可以代喺袋嗰啲咧。 喂，其实咧嗱，呢个咧都可以话系咧，即系出嚟交际应酬啊嘅一门好好嘅话题嚟嘅。即系嗱，你知啦，人啊几样嘢惊嘅，惊冇钱，一系惊冇男女朋友，一系惊冇，一系有冇有病有痛嘅啫，系咪？咁通常咧一讲到呢啲嘢，大家就会聚埋嚟嘅啦，喂！我近排啊，喺个唔知边度咧，就齐齐哈尔嗰度咧，撞到个神医，佢好劲噶，佢喺个天灵盖嗰度哼两嘢就冇事。即系嗱，每个人都梗有一啲呢啲咁嘅嘢，就喺呢啲交际场合咧， 冇 就好有用嘅。 冇错， 大家喂交换电话啦，咁样样嗱，我哋摆开放啊，手下留情嘅平台俾你哋自己喺度交换啦。 我就唔方便喺麦前 冇 错讨论， 系 啦，喺个网嗰度你自己倾， 系你自己倾啦， 系啦， 你自己留言啦，系啦，好啦，我哋开个节目先啊。旧年嘅今日啊，你有冇见到啊嗰啲神医啊，笃攞两只手指笃两嘢就搞掂咗你嘅脚啦？啊，重哥试过啦， 系啊，咁啊，今日啊。大家吓有啲咩就自己讨论系啦，我哋唔会喺咪前同大家倾嘅 系啦，但我好想睇系啦 系啦，重哥你 好 啊，一啊刘伟恒啊， 手 下 留 情 嗱，今日重哥喺度咧，我哋好多嘢讲嘅。咁啊，琴日咧我又讲紧标嘅嘢嘅。咁啊，作为一位啊专业嘅运动员吓，秒速有几多米嘅运动员，咁啊时间一间一定 非常重要。 咁啊，4点钟之后咧，我哋今日咧继续探讨下呢一样嘢嘅，咁啊用歌嘅形式去探讨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交俾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阿胡乐贤，交俾胡仔先啦，嚟啦喂！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佢又系爸爸，又系艺人，可以做主持，可以唱歌，又可以演。佢咪就系胡仔胡乐言。 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信跟你道出心里话 Angelina， 容许这一刻讲一次，我爱你这决心再一刻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一个乐意。 嗱，我哋翻看呢个历史咧，阿胡仔其实就同我系差唔多年代嘅。嗱，咁我哋应该咧，我喺度估紧，究竟系细个我哋玩嘅嘢系咪应该差唔多咧？嗱，我谂你应该嗰阵时屋企都有电视啦。 好细个嘅时候，嗰阵时冇噶，最细个嘅时候。嗱，如果我计翻小学嘅时候咧，开始就有啦。 系啦，咁你应该系四三零穿梭机或者跳飞机年代噶咯？ 四三零穿梭机， 四三零啲嘅系啦。 Harry 哥哥嗰啲，唔系新宇哥哥， 新宇哥 哥嘅年代嗰啲就再细啲啦，咁我真系冇乜印象。 咁你一定系四三零啦，你应该睇 张国强， 冇错 ，K K 哥哥， 冇 你有冇同 K K 哥哥合作过啊？ 有。 喂，系咪好梦幻啊？ 我又即系咁，当然啦，自己喺呢行咁多年啦，咁有时可能细细个喺电视睇到嘅一个偶像或者 artist， 到若干年之后，咦，大家喺同等一个平台度做嘢嘅时候，我而家当然又看得好麻木咗，普通咗。但系嗰阵时第一次见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哇，细细个嘅 K K 哥哥，到而家睇哇，都系一样咁精灵，即系咁有活力。咁冇咁多時間去即係點樣去將呢份嘅情緒表達出嚟咯，即係純粹都係 say 個 hello， 即係可能 心入面就有個覺得呢件事好特別啦， 都會有嘅，都會有嘅，都 開心嘅。 咁你係睇卡通片大嘅人啦，應該 係 咩？有冇印咩印象啊？ 有啲乜嘢印象 ？IQ 博士你一定有經 驗 IQ 博士以前有一套咧，外國嘅卡通片我好中意嘅，嗰套個名講得咁， 講得 He Man 哦，請骷髏頭保持我 嚟啦！呢個係如果我哋七 字頭嘅， 七字頭嘅， 出世過噶啦， 所有嘅後生仔一， 唉哇！呢套 嘅 Sheila 嗰只歌咧，佢係 Sheila， 對咁我哋以前我記得係改個名叫 Sheila 啊嘛， 係啦。 嗱，一隻變豬乸嘅， 係會咁樣改呢啲歌詞嘅， 係同埋佢嗰只有佢一隻貓定唔知一 貓 一隻豹嘅， 變一隻豹，呢個而家好有印象。 你有冇儲嗰啲公仔啊？ 嗰個以前係有嘅， 係 不過而家唔知去曬邊度啦。 係 咁同埋去到而家咧，其實真係有一段時間都會諗嘅。你知道有好多翻拍嘅卡通片啊，咩變形金剛啊，咩龍珠啊啲咁，我成日都諗啊，點解 He Man 點解冇人翻拍嘅咧？ 其實咧，如果我冇記錯咧， 我記得好似曾經有 九十年代。是拍过真人版的 He-Man 的。好难睇嘅，好难睇嘅，即系一个失败之作嚟嘅。 大家上网 抄翻啦，即系佢搵翻个大只佬，又个金头发长长地，佢又绑翻把剑喺前面，但系真人嘅，即系好筋肉人嘅个感觉系。咁啊呢个，但系我记得系失败咗嘅。咁啊，大家可以上网抄翻，有呢套咁嘅电影噶，系啊。 O K。 同埋咧，我记得嗰阵咧，有呢啲卡通片啦，咁永远咧卖广告嗰个期间咧，就系卖呢一堆卡通片， 就系嗰啲孩之宝啊， 系啊，或者 Mattel 最新出品 啊 ，Mattel 永远都系咁样。 系啊，咁啊，除咗 He Man 之外咧，仲有咩？ 有好多啊！ 你睇咩高达嗰啲嘅，即系超时空要塞啊！ 超时空要塞一般，因为我记得超时空要塞咧嗰阵时系喺 ATV 嗰边嘅， 系 ATV 先有齐。 咁同埋亦都坦白讲，嗰阵时咧，我妈咪虽然佢车衫，但系佢成日唔俾我哋睇下昼嘅电视嘅，因为佢系好追求我哋一定要做完功课，一定要瞓一个午觉，次次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我睇卡通片咧，可能小学嘅年代咧唔系话好多。咁当然话 IQ 博士有睇过，咁但系去到后多少少初中嘅时候睇咧，有一啲嘅，譬如话变形金刚咧，变形金刚都影响都好深远嘅。到再后期咧，就已经圣斗士星矢。 哦， 圣斗士星矢咧， 自己有呢个 系啦，呢个亦都系直接影响到我，系我好记得每个星期六嘅夜晚， 冇错，系啦，因为佢暴力，系啦。 咁跟住咧，每一次除咗呢个之外，我都谂起《龙珠》都系嘅， 系 同《圣斗士星矢》都系有少少类近嘅，就系每一次每一个礼拜等到去睇一集，系啦，三更半夜睇都好啊。点解次次讲嗰个桥段咧？究竟佢打唔打得赢咧？究竟得唔得咧？跟住又 plan 第二个 show 我唔知佢打唔打得我咧。跟住啦啦啦啦，跟住唱歌，次次都系等 做嗰一集半。 半集系咪啊？ 系啦，即系明明嗰个古仔你打落去，一系赢一系输噶啦，佢都要即系可能斩件到分咗几集， 冇错。 咁呢个小朋友年代啊，成日都会谂，哎呀，我咁辛苦先等到星期六，又要等下个星期六， 系好阴功啊！ 有咁圣斗士星矢咧，我都会有晒一石嘅嗰阵时， 即系十二宫， 冇十二宫有，最基本嗰五个， 即系星矢、子龙、 人马座我有， 系 水瓶座我有， 卡苗嘛， 但我话俾你听，好可惜。我全部應該掉曬啦！ 哎呀， 係啊， 好值錢㗎，成 係 呢啲嘢咧，永遠都 聖鬥士無底深潭啊！ 永遠都係咧，到你長大咗之後，你望翻轉頭，你就會覺得嗰啲嘢係值錢。 喂，你唔使阿虎仔唔使擔心嗱，其實咧，你而家間唔中去灣仔嘅玩具街行下，全部都係我哋啲年紀嘅人去睇。 係，但係我話俾你聽，有一樣嘢，有一啲嘅卡通片，我亦都係好遺憾，冇乜機會去睇嘅。其中一套咧就係《六神合體》。 哦，《 六神合體》咧嗰陣時就係同頭先同你講咧，我媽咪晏晝嗰陣時我哋翻學咧一定要瞓覺，所以咧好多機會我 miss 咗好多卡通片，所以六神合體係一套我好想睇，但係冇乜機會去睇。 冇錯。 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前嗰排其實六神合體咧有出翻嗰啲咩超級 有黑版啊， 其實嗰啲我真係有買翻。 係 有幾套咧有影響到我嘅，我係有買翻嗱高定安啦， 高定安 嗱嗰個唔係超級金雲嚟嘅，我知道佢後屘出咗。仲有一個叫做五合老虎啦， 呢 個嗰個白即係五隻老虎嗰個名叫做五合老虎係以前叫做 百獸王， 百獸王 係啦， 跟住。有一套咧叫做十五機合體， 哎呀記得 十五機合體， 哎呀我記得啊呢、這個 十五機合體咧，我覺得係好 amazing 嘅，細個嘅 十五隻飛機 合埋一隻， 係 啊佢其中一個武器就飛一隻出嚟打爆人哋噶嘛， 我覺得好抵玩啊嗰陣時，但係嗰陣時係嗱嗰陣時一個呢啲超合金咧差唔多成三四百蚊， 好貴㗎， 我係完全冇得買，全部咧嗱我嗰陣時嗱我哋以前係梨木樹啦，住喺荃灣區。嗰陣時有一間嘅玩具鋪咧，佢係落地玻璃，好多嗰啲超合金企曬喺度。我記得近住係喺千色鋪頭嗰度附近嘅， 即係而家千色 鋪頭嗰邊附近嗰度嘅。咁但係嗰呢個唔係重點，個重點就係嗰陣時我翻學初中嘅時候見到哇櫥櫃個嗰啲機械企曬喺度，跟住自己又冇乜機會睇，我覺得好恨意喎。嗰陣時係冇可能有。跟住仲有啲咩咧？仲有金毛獅王啦， 金毛獅王 ATV 嘅，金毛獅王啦， 獅子頭喺中間。 系啦，另外仲有一套宇宙大帝，亦都系好少睇，冇乜机会睇。 神奇大帝死咗阿妈， 穿咗个窿噶， 佢死咗阿妈咩？ 唔系，神奇大帝穿咗个窿。三位英勇嘅故事， 有个放屁， 有个斗皮， 有个断气就嚟死， 就嚟死咁样嘅，系啦。 呢套又系， 唉，真系 又系冇乜机会睇。 星空之间撞机嘛，系啊， 好可惜噶。嗰阵时即系但系当然呢套嘢我好想睇，跟住去到后尾啦，即系我同你讲话啊，前嗰排都讲紧几年前出翻啲超合金文，我全部都尽可能买翻呢几只屋企有。 神奇大帝主在太空，三位终身战士有勇气，更有热情，似个正气大孩子。星空轨迹里飞，任务极神秘，看住家乡之星，星光和明媚，追击奸党恶魔，就是浩怀大志。我要这世界和平，肃清星空恶风气。三军一起出击，三军一起出击，快快去！大 战啊！重哥呢首歌咧，就系你后期即系后生过你嘅，估唔估到呢个边个？ 估唔到， 你一定识嘅。 系 你估唔到佢把声搞到咁嘅啫。 系边个咧？ 哥哥嚟噶。当年嘅经典啊，宇宙大帝就系呢一首啦。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香港游泳代表杜敬谦在美国受训期间猝死，终年26岁。他的队友施杏瑜对消息感到震惊和难受，认为是香港和国际泳坛的损失，但相信杜敬谦的精神会长存在大家心中。施杏瑜表示没有听闻杜敬谦有任何长期病，又形容对方为人非常乐观，记得对方初到香港时不懂广东话，较为怕丑。他又说杜敬谦初出道已经受到国际注视，对游泳的热诚毋庸置疑，相信对方今次到美国受训是为了寻求突破。港铁两列列车昨日测试新系统期间相撞之后，现时仍然未完成复修，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和金钟站继续暂停服务。港铁表示其中一列列车的八节车厢已经成功分离，目前最重要工作是移正另一列偏离路轨的列车然后拖走，但由于现场环境狭窄，复修时间较预期长，目前未有完成复修工作的时间表。港铁下午会召开董事局特别会议商讨今次事故，会后再向传媒报告。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一共四人被控暴动罪等的案件，陪审团朝早在高等法院继续退庭商议，他们昨日已经商讨约八小时。法官在开庭时表示，在陪审团商议期间，被告李乐文、林傲谦和容伟业继续获准保释，但需要留在法院大楼内，梁天琦就继续还押。被告梁天琦、李乐文和林傲谦各面对一项暴动罪，被告容伟业就被控七项控罪，包括四项暴动罪、一项袭警罪、一项煽惑参与非法集结，以及一项参与非法集结。劳工处推出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俾雇员同公众人士透过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更方便咁样就工作地点嘅不安全作业模式或环境向劳工处举报。发言人话，推出嘅全新网上平台令劳工处能够尽快跟进投诉，防止意外发生。投诉人可以透过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等装置到劳工处网页填写电子表格，并可以上传相片、影片或录音档案。处方收到投诉之后，会因应投诉性质同内容，尽快派员巡视、调查同跟进。劳工处对所有举报都会保密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星期五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风势颇大，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1点，升9点，成交金额84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跌3点。 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8.44，中国平安87.35，中国恒大28.45升个三，碧桂园12.06升3.8，盈富基金29.75升5仙，建设银行7.04跌1仙，小米集团12.2升3毫，金蝶国际8.9跌2.1，万州国际8.7升4.8，友邦保险78.8跌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5，日元11.25，瑞士法郎1蚊，澳元0.71，加元1.334，新西兰元0.6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6，跌17，港金现价报12,240，升4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99，卖出1,306.3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喺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方向，跟住卫理道啦，部分行车线系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咗噶。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方向，跟住卫理道发生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咧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另外较早时在康庄道往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啦，是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的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暂时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而七咸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啦，就是加士居道嗰边因为发生交通意外啦，一路排到去果栏。七咸道北过海系大致畅顺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一带啦，包括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都系交通挤塞。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跟住启业村一段是挤塞，龙尾近彩虹村。在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跟住九龙坑的一段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南华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嗰次屋企天花渗水，我找管理处帮手同楼上业主倾。他们很快就请维修师傅检查和整翻好，大家街坊凡事好商量。 那天楼下住户说我家厕所渗水落他们那里，当然立刻处理了，这个是业主的责任。保养好层楼，大家都住得舒服。 想找楼宇渗水的资料，上屋宇署或食物及环境卫生署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歌手的道路绝不平坦，低谷的时候他仍然会依赖着创作歌曲去到调节心情，痛过失落过再站起来，他就会想到爸爸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说话，如果迷失就记紧回家，这种暖意令到他重新得到走下去的力量。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陈雷《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 如若迷失请谨记回家，迷路不再惊怕，前路难关都给我招架，又可能等你护荫，做你亲手栽种的花。若跌倒纵使满身伤痕，沉沦在流沙，也等你的双手引路回家。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陈雷《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知识会写一个换一个，合理啊。 咁阿 Lu 唔使走啊？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四月一，你就知做乜？ 杀军一起出击，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有请虎仔胡乐言， 人尽赞美，星光闪过，那是我在太空飞，力量胜万人士。人尽赞美，星光闪过，那是我在太空飞。 前嗰排都講緊幾年前出翻啲超合金文，我全部都盡可能買翻啲幾隻屋企有嘅。 喂，咁你啲小朋友會當呢一樣嘢？ 哦，唔會，我擺咗好高嘅，你睇唔到嘅。 哦，睇唔到 ，OK。 我係有少少情意結，即係我會覺得我係中意嗰個超合金文，唔係話因為佢嗰、那個而家再生產出嚟嗰個靚唔靚嘅程度，而係因為我細個冇擁有，我好想有翻呢一種嘅情意結。 哎呀，你搞到我而家好想買嗱，其實咧，實不相瞞咧，如果以我所知咧，灣仔啊某一啲嘅玩具鋪咧係有聽沙流程嘅。 係 咩？係啊，我哋揾人同阿虎仔落去鎖數場先。 好啊， 因為我記得有 啊 ，Rebecca， 係有自己有啊， 你記得帶我落去啊？即係有，因為我都知道，譬如甚至乎旺角以前都有嘅，有一啲嘅真係以前年代出嘅超合金，而家有啲炒到唔知六七千蚊，有啲好貴嘅。咁變咗咁當然而家即係好似彌補翻以前心靈上嘅空虛，以前我睇啦，而家起碼都有幾個喺屋企可以睇翻啦。咁除咗呢啲超合金雲之外咧，咁高達我都有砌嘅。嗰時都有砌過好多個嘅。 最近咧出咗一個咧超級復刻版啊， 係咩 ？RX78， 1,300蚊。 冇啦，冇儲緊錢。 我拆曬啲利是先出嚟啦。 嗱，重點就係呢度啦。阿嫂有冇對於你嘅大手收購？ 唔會嘅。 唔係。嗱，咁其實我唔係買咗好多，我買咗四五個啫。即係四五個係講緊即係兩三年一個，因為佢嗰啲款咧係復刻版嚟。 係啦，冇錯。 兩三年一個，兩三年一個，我買咗四五個啫。其實我已經冇咗。 嗱，跟住咧，我啲男人會講咩咧？誒，我好過出去玩啦，係咪啊？ 有另外一個更加實際的條件，就是因為咧，你屋企冇地方擺啊嘛。 哎呀，捱得你幾多位啊？ 咁其實嗰個我又幫佢平反嘅，其實好細細個啫。 就係咯， 你唔可以求其擺噶嘛，即係咧有好多人會整到靚靚咁，有個櫃，有個玻璃，即係 咁。我又冇都冇㗎。 你真係求其擺喺度嘅。 我求其咁擺， 我都係擺喺個相架前面。有我個相架前面咪孫悟空唱緊龜波氣功咯。 係，因為點講咧？我唔係嗰啲專業嗰啲， 即係唔係壽志峰啊嗰啲。 我純粹真係希望能夠，我以前細個冇，我好希望有翻呢幾日公仔，甚至乎冇機會睇過卡通片，可以翻到屋企見翻嗰幾隻嘢，諗翻我以前細細個。 其實冇錯，真係。 其實係呢樣嘢啫， 望到就開心㗎啦。 因為如果有一啲而家，譬如話外國嗰啲公仔又好，咩都好，佢哋有一啲係真係買到好專業，個專業就話哦，可能專登訂一個櫃，跟住又有啲 LED 燈 柱啊， 跟住 有玻璃包裝啊啲嚇。 咁調翻轉，我都係一個好實際嘅人嚟嘅，我就會覺得我唔想嘥咁多錢去買呢啲， 啱嘅。 因為即係一來自己有家室啦，二來我覺得你擺咗喺度，我又覺得你真係就咁望，望完之後又冇任何嘢，好似令到你自己開心。咁我不如慳翻啲錢啦，買咗嗰幾個算啦，夠啦。 悲しみあるなら恐怖を払って行けよ行けよ行けよ渦巻く獅子を燃やせガンダ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ガンダム。 嗱，咁我哋咧除咗话玩玩具之外咧，我哋 回做好多玩具噶，其实 系啊，睇胡乐贤咧，就佢唔应该唔净止系玩即系玩具嗰面嘅。你系咪动态人嚟嘅都系？ 啊，唔系，我以前运动一般啦，我系做过排球队，不过后备嘅啫。 系 咁 排球队会因为消防员中意打排球嘅关系， 系、 哦、真系啊， 真系呢、這个真系。 我先想问 啊，系啊，我都漏咗呢样嘢，系啦，真系排球呢样嘢咧，喺消防员嚟讲咧，好叻嘅。 系 我老豆以前都 除咗排球，除咗跆拳道， 系啊，因为佢哋如果晏昼嘅时候唔需要出去救火嘅时候，有咩做啫？除咗话喺佢哋嗰个 office 度 gathering 之外，最唯一个娱乐就系打排球啦。 吓， 系啊， 所以你就识啦。 都唔系系俾佢影响啫，但唔系我爹哋教嘅，咁系学校以前有玩过下咁样咯。咁反而你话譬如咩游水啊嗰啲，我就少啲运动，即系譬如话以前嘅短跑啊、跳高啊、跳远啊嗰啲，我唔叻嘅，唔叻嘅。咁反而我有比较中意玩系同啲同学仔玩系保龄球，保龄球我都几中意嘅。 你呢个唔可以喺学校里面玩，你要出 去玩。系啊，即系呢个已经系去到后期中学年代。 你中学系读边间噶？ 系保龄局。 保良局 姚 连生嘛，系喺石围角村嗰间嘛，我哋啲地胆一定知啊。 系啊，咁即系所以保龄球通常都系考完试系乜嘢？ 好方便喎，你去打保龄，因为你喺姚连生放咗学之后， 喺美孚打，我试过喺美孚打， 我以为喺荃湾打添。 荃湾 嗰度咧有个叫东亚商场啊嘛，以前 荃湾少啲， 里面有一间，而家有冇？ 嗰个少啲，多数真系喺美孚打，同埋亦都试过喺沙田都有打过。 哦， 但大部分时间喺 美城啊，奔驰系啊，奔驰。 唔係奔驰嗰、那个，因为嗰个好似嗰陣时俾人感觉呢比较窄啲，嗰陣时係近住喺个桥嗰边有个酒店嗰边嗰间。 哦， 咩呢我唔记得咗。喺沙田第一城。 AMC 定 AMC 咁样好似有个名字。 係啊。係 啊。 唔记得咗。不过多数打得最多係美孚。美孚打得最多。咁同埋係方便嘛，嗰陣时搭地铁过去。咁所以变咗係呢几个运动会比较鍾意玩。 咁嗱，你喺学校开始表现到你唱歌嗰种潜质未、 ？Sorry 完全系冇噶。 哦，冇噶， 冇噶。我话俾你听，其实我系由细到大，其实我内里有呢个表演欲，但其实我好怕丑嘅。我唔会话咩有啲年尾啊，或者咩学生会啊，或者咩 party 啊，通常有啲一定会有啲自荐企喺个台度表演唱歌、或者做 MC 嗰啲冇我份嘅。完全我系唔做呢样嘢。 哦， 系啊， 咁你学校系咪一个活跃嘅分子 嚟？我亦都唔系一个活跃嘅分子嚟噶， 即系低调嘅。 我好低调噶，但系有一啲嘢你估我唔到，我係曾經有 join 過家政班嘅， 係 我識整曲奇餅嘅嗰時，真係估唔到咧。 但係點解要咁做呢？即係你中意食煮嘢食嘅？ 嗰陣時中意咯，我覺得好試咯，即係真係好似周星馳嗰啲橋段話齋，你係估我唔到嘅，估到嘅話就即係你明唔明？ 就 唔 係 啊， 妹仔， 你唔會估到我無端端走去做家政嘅，即 係好尷尬喎。因為嗱，你想得嗰啲嘅一定鋪天蓋地都係女同學啦。 對，我印象之係咯，上咗一段短時間咯。咁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學校咁啱有啲活動俾你玩，咁啊不如試下啦。咁咁啱我想整下嗰個曲奇餅，哦原來曲奇餅係攞嗰啲粟米片唔知点样压碎佢咁样整，即系我好记得嘅，我好记得咁样整嘅，咁样又上过咯， 系。 点解会走咗去 Big Echo 唱咧？ 咩发生咩事咧？嗰日 啊，嗱，事件系咁样嘅。咁去到中学升上大学嘅时候，其实亦都有一段阶段系要谂下自己嗰个前途噶嘛。咁我曾经有谂过啊，不如试下，因为我都讲啦，读书我又唔系真系好叻，不如试下读演艺啊。即系嗰阵时又有嗰阵时有得选科嗰啲咁样噶嘛。咁跟住后屘选嘅过程里边啊，见到有一个嗰啲歌唱比赛，歌唱比赛就唔系 Big Echo 先嘅，系我消防局。 吓、 啊、消防嗰啲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前奏嘅，喺嗰啲消防有一个晚会，咁啊无端端咧就有个比赛，咁头先我都讲，本来我唔玩噶啦嘛，我中意自己即系 匿埋喺二角， 系 啊有时自己冲凉成，唔系即系讲开唱歌呢样嘢先啦，有时我会自己冲凉嘅时候喺度唱下歌啊，细细个咁，我妈成日都话，诶、欸、你啲屎坑歌王嚟嘅，即系嗰阵时真系咁样话。 喂，但你屎坑还屎坑，你屎坑边一位歌手咧？嗰陣時 啊，張學友啦，張學友啊，都有一啲嘅，劉德華嗰啲咁樣嘅。咁跟住咧，無端端就啊，點解會去嗰個消防嗰個晚會咧？就係、是、為咗贏嗰份獎品。係 乜嘢咧？ 我記得嗰個獎品咧，好似係唔知焗炉定系嗰啲榨汁机啊，系 哇为咗 呢样嘢而去玩， 系 我妈咧，我咁赢咗， 即系赢咗嘅， 赢咗冠军嘅。 你阿妈咩话？ 哦，我妈话既然系咁样，即系话，哎，有呢个奖品啊，仔，反正啱啱暑假嘅时候，你选科仲未知点样噶嘛，咁咪去试下玩下咯。 即 系 嗰个消防嗰个系啲消防家属 系啊， 联谊会嚟嘅， 会嚟嘅。 哦， 咁就喺度唱歌咯。 你唱边首啊？ 唱张学友嘅。离开以后，我记得 哇，咁难唱吓， 难乜鬼啊！ 我会长留此地嘛，这地啊，晨早到午夜，我也咩只手上问你咁嘛， 系啊，真系。 近一张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之。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只是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转移，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平时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某者。晨早冬夜扑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并搞地接近你、 但你有冇练噶之前？ 有喺屋企自己练咯，跟住我记得仲叫埋我爹哋个 uncle 翻嚟，诶你听下唱成点啊？咁嗰时其实我自己亦都好唔想啦，不过为咗诶、哎、反正都报咗啦，又想啊有机会赢下啲奖品，好似几开心。 咁有冇开心？都已经十六岁， 九六年嘅离开以后， 系十六， 唔系 Big Echo 嗰个九六年，佢嗰个我谂应该 九五啊， 早系九五四五九五到啦。即系 你有冇去卡拉 OK 练噶嗰阵时？离开以后， 都我谂， 因为个 MV 咧系陈慧琳拍嘅，好记得嘅。 诶，应该少啲，因为咧，我记得我屋企嗰阵时咧，好兴嗰啲叫 LED， 唔系 LD 碟， 系 好大部的 LED 碟，碟性嗰啲啊嘛， 系啦，碟性嗰啲廿几卅碟嗰啲， 系 一只碟来自屋企自己练嘅。系啦，咁、 哦、 跟住就好啦。點解會去到 Big Echo 咧？嗱、啊，咁嗰次贏咗啦，咦，呀，心紅喎、 啊，有賺 到，好似有賺，賺咗個焗爐嗰啲咁嘅嘢。咁跟住就真係都係隔幾個月就話有一個咩夏日迴響 ，blah blah blah 嗰啲咁樣。咁、啊、我媽話不如試下啦。咁 我媽咪， 我媽係啊， 係啦，即係我諗都係屋企人啦。咁怂恿底下，咁啊，好啦，試下啦，玩下啦咁樣。即係因為當其時自己贏咗，諗住好似都有少少心紅啊嘛，諗住咦啊都不如。试下睇下有冇机会啊！同埋，因为点解更加令到我去玩呢？系因为佢个头像系有一部车。 哇，系啊，有部车噶，系啊，啲、以前啲奖品真系好犀利，一个韩国车， 嗰时真系卡拉 OK 嘅热潮嘅顶峰嚟嘅， 系啦。咁我系第五届嘅， 系 咁啊，亦都好幸运地又赢咗。 诶，你嘅参赛歌又系咩咧？ 咁、你估唔到啊，我唱陈晓东嘅， 吓 边首啊？边首啊？ 陈晓东嘅《了解你的所有》。 哇，真系估唔到、 真系估唔到。 了解你的所有系好难成为，即系好难帮到一位参赛者成为冠军 嘅。 离开以后，离开以后就得。 可能系嘅，不过可能我自己会谂啦。当其时嗰阵时，自己白白净净咁啊，乖乖巧巧咁样。 其实咧，你啱啱出道嗰阵咧，又有少少东东 feel 嘅，我觉得。 少少啦， 系嗰啲阳光男孩嗰啲 friend。 即系虽然而家谂翻起，我都有啲毛管毒咁但系即系唔排除，即系嗰阵时可能俾人个感觉可能比较清新啲。咁同埋唱嗰只歌又唔系话有好多大嘅问题啊，好稳稳阵阵啊咁样，咁咪赢咗咯。 哦，喂，嗰日喺边度比赛记唔记得？ 比赛我记得好似喺尖沙咀嗰个文化艺术中心嗰度比赛。 哇， 我记得好似系 玩得咁大噶，原来 系啊，都玩到。咁当然之前有啲复赛啊，有啲筛选啊，嗰啲咁样。 系咁叫啲咩人做评判同或者嘉宾咧？ 个好似系雷仲德做评判嘅。 系 跟住咧，我记得好似哇，你而家真系问起我，我记得好似有阿马俊伟添噶。 系 啊，即系做啲嘉宾表演嘉宾啊嗰啲咁 样。即系阿 Mark 系评判嚟嘅， 系啦系啦。 我谂阿 Mark 其实唔记得噶啦。咁所以变咗就即系成件事就 系 咁样。 其他 参赛者有冇啲我哋系识嘅人啊？即系后嚟入咗乐坛或者入咗个娱乐圈啊？ 我冇考证过，我记得应该冇，应该冇， 即系得你一个 系啦。咁当然我上一届咪就阿 Joey 咯，容祖儿咯，即系俾人因为有好多届噶嘛。咁阿思哲就第三届，如果冇记错啊，阿 Joey 第四届，我第五届咁样 咯。哦， 系啊，咁系比较多人熟悉嘅系。 系。咁嗰部车咧？ 嗰部车一早卖咗啦。唔係因為我冇車牌啊嘛，第一，我爸爸。 喂，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噶， 係咩？好多人係咁嘅咩？我唔知喎， 係首先唔好聽到哇，架車好似好貴，唔係嗰部車咧，其實賣咗幾萬蚊啦。 係啊，幾萬蚊嗰啲嚟 嘅，即係讓咗俾啲 uncle 啊咁樣。咁 即係你真係冇揸過， 我冇揸過。咁我開心嘅，因為哇贏咗架車，我開頭以為諗住啊，係咪應該可以換咗好多錢啊，即係買好多錢啊嗰陣時。咁但係都幾萬蚊，因為佢有韓國車，又即係當其時好正噶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 OK 啦。 你諗下，由一個焗爐几咁大跃进啊！ 你俾我都试啦，系咪先？ 我真系出道咁多年，都有好多大大话话嗰啲 interview 啊，即系以前讲下我嗰啲入行啊，好少咁细致嘅。我真系第一次表演咗俾你哋， 我哋几狼噶啦！即系由嗰个焗炉开始，都未问你部车咩色噶啫。我架车白色嘅，嗱，讲埋俾你听啦。 共你经历这关系，人随年渐长更珍贵。再读你童年的往事，何时再是个钟灵世？同认识多么彻底，共你早有了默契。同听过哭声的消逝，能互相将心作依归。若你心多么困扰，就算不看你泪流，从目光简单的交流，我能心里已合奏。若是你不张开笑口，从呼吸都可猜透，你欢欣等于我欢欣，是我了解你的所有。也多美丽，仍完全熟悉那姿势，明白你如何深爱到底，如何认真相依到底。同认识多么彻底，共你早有了默契。同听过哭声的消逝，能互相将心作依归。 若是你不张开笑口，从呼吸都可猜透，你欢欣等于我欢欣，是我了解你的所有。 当年啊，虎仔嘅参赛作品啊， 若是你不睁开眼睛， 陈晓东嘅了解你的所有，转头翻嚟到我哋三个啦吧。 你心声等于我， 道已经受国际注视，对游泳嘅热诚毋庸置疑，相信对方今次到美国受训系为咗寻求突破。天气方面，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阳光和温暖，星期五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风势颇大，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9点，升20点，成交金额93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跌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0蚊，升个二。中国平安87.9升4.5，中国恒大28.6升1.45，建设银行7.07升2仙，碧桂园12.04升3.6，盈富基金29.8升1毫，小米集团12.2升3毫，万州国际8.68升4.6，友邦保险74.95跌4.1，金蝶国际8.83跌2.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5，英镑10.419，瑞士法郎7.852，澳元5.574，加元5.89，新西兰元5.387，欧元8.9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566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2,218蚊，升2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02美元，卖出1,30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加士居道咧去红磡方向，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九龙湾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启业村咧对开快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而家伟业街天桥啦，去油塘方向都仲系慢车，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龙尾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正常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宝麒利街，而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有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一带交通包括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交通都系挤塞。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对开一段都系挤塞。而家龙尾就排到中坎角道。另外啦，香岛道反方向去赤柱啦，近住浅水湾道一段都系挤塞。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返沙田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近亚街老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上海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要有足够休息啊。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哇，好奇怪喎，桂花年华唔做喎，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Namaste， 谢谢你噶。咁我咧就系陈振华 Ricky， 咁好多人咧都嗌我做印度王子或者印度三少嘅。 今日去 Redland， 嗱，听唔听到啲环境声音咧？准备进入男生围嘅范围啦。有一条隐世嘅导赏径系冇乜人知嘅。 系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了解基金资助同申请办法，请上 cibs.rthk.hk。 下昼4:09，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唔该，聪哥。啊，咁阿一啊喺上面开紧会，一阵会翻落嚟噶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就讲咗个题目咧，就系讲嘅电子表。咁首先咧，我哋要拖住好多听众嘅。咁啊，一讲到电子表咧，就好多我哋嘅集体回忆出现咗啦。咁啊，除咗咧我哋琴日讲过咧，当年咧有一款咧好劲嘅，我觉得好劲啊，就系、是、有呢个计数机喺表面嘅电子表之外咧，仲有个有一班朋友啊都提供咗，就系、是、当年咧有一只表啊，唔知系重哥哥，不过重哥已经唔玩嗰啲嘢啦嗰阵时，就系咩咧？佢系可以一变嘅机械人嘅，即系佢个表面咧就有啲手手脚脚喺度，即系好似有啲似变形金刚嘅，佢平时就黐埋咗，可以系一个即系长方形咁样嘅，咁但系咧你又可以将佢啲脚咧掹落嚟，就变咗一个机械人。咁嗰阵时咧，我觉得好潮嘅呢件事啦。虽然咧佢个表面咧都系得嗰啲时分秒嘅啫，吓都系显示几点几分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哇，有个表咧，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咧，喺学校咧就好威吓噶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我非常之深刻咁，亦都多谢嗰几位听众咧，就将呢个咁经典嘅机械人电子表嘅相咧就摆翻上，勾起我都回忆啊。咁啊，重哥，你嘅第一只电子表。 嗱，阿恒队长，嗱，我虽然咧年纪有翻咁上下，咁但系咧因为家境清贫啦，即系对于手表嚟讲咧，即系无论系一啲即系行针或者一啲嘅电子手表咧，对我嚟讲啊，其实都几奢侈下嘅。 吓， 咁我嘅第一只表咧，就当然系冇钱买啦，但系咧。我就記得咧，喺1982年啊，咁當時咧就喺80年代咧，有啲足球隊咧， 哦，正宗 嘅保路下， 係係係，表嚟㗎喎， 南征大戰 啊，係 咁樣咧，佢就有一次咧就搞咗一個比賽，當時嚟講係好震撼㗎，喺成個即係舊嘅政府大球場， 係啊，煲頭啊嘛，係啊， 係啦。就成20,000觀眾嘅啫，可以坐啦。咁唔知你有冇印象咧？就請咗馬拉多納嗰個小保加。 哦，佢知。 嗰隊即係阿根廷嘅職業球隊咧，咁就嚟香港咧，就同精工咧整一場嘅表演賽。咁當時咧就梗係有馬拉多納，即係當時啊，雖然佢即係已經係好有名噶啦。講緊1982年嘅時候咧，咁但係咧。佢大会嗰度咧就去组织咗，就是、中间有个半场休息噶嘛，嗰15分钟啊嘛。咁以前嘅政府大球场咧就同而家嗰个情况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就有一个即系、就是、好似一啲泥沙路咁样 跑道啊嘛，特别系我喺嗰度跑过噶， 系咪啊？ 因为我当年学校咧开 运动会， 开陆运会冇错啦，所以以前咧就唔系跑而家嗰啲叫咩地啊？嗰啲胶地 泥地啊？ 咪而家 呢叫泰坦地， 泰坦地系啦。以前咧我跑 系咁噶嘛， 我哋咧系要。 着钉鞋跑嘅，咁啊好似好巴闭咁 啊！跑咧 沙 尘 滚 滚 嘅， 系 啦。咁你如果你跑接力咧，你食前面啲尘噶嘛，有机会会食到嘅，系啊！呢个好记得噶。 嗰阵时咧就即系主办嘅单位咧就好特别啊，就中间咧就整咗一场即系十五分钟嘅休息嘅时候咧，就整咗一场单车比赛。 哦，系咩？ 系啊，咁啊请咗香港队啦，同埋有一啲熟队嘅单车运动员啦，咁就喺嗰个球场嗰度进行一个比赛。 咁得意啊！但系沙地嚟嘅， 系啊，其实系。哇！好刺激，好嗨！ 踩咩车啊？系 BMX 踩翻自己嗰啲得头车，直头系自己平时比赛嗰啲单车。 系系。 但系咧，我哋即系以前比赛咧，边度会试过有咁多观众啊？讲紧成两万人喎、 哦，好似一个大型嘅碗型嘅赛车场咁样， 系 啦。系 啦，咁我哋咧就有即系十个八个啦，喺我记忆之中啦。咁中间就系喺休息嘅时候咧，就整咗一场嘅单车比赛。 系。 咁样就喺我记忆之中咧，就我唔知喺第三定系第四咁样，即系十零个人啦，即系都系全部都系香港代表嚟嘅。咁就我其中有一个队友咧，就佢叫大舊全啦，佢好好大只， 大舊全。 咁佢咧当时咧就跑第一嘅，踩第一。因为佢啲技术啊、掟弯啊好啊，因为哇大佬你谂下转嗰个沙地咧，系好刺激 漂移噶嘛， 系啊，直头会即系甩尾啊嗰啲咁样啦。咁佢我记得咧就系佢赢咗嘅，咁大会都好好。无论你跑第几号呢佢都送一隻嗰啲名标俾你。哇嗰啲。 阿晶个标。 是啊。我唔知係阿晶定係阿宝啦我唔知。总言之即係类似咁嘅。咁但呢就喺我记忆之中呢就应该唔系电子标嚟嘅。 是。 就行针嘅。 哦嗰时咁阿晶系惯咗即係佢起家系。 起家系。 起家系嗰啲行针标㗎嘛。 呢一隻呢就系我人生嘅第一隻标。 嗰时你几多岁啊 哇！嗰陣時十九歲咋，都未夠啊！ 第一隻錶喎， 係啊，同埋好好 好有紀念價值喎， 好有紀念價值。 咁隻錶喺邊而家？ 好珍貴㗎， 去咗邊啊？ 咁樣咧就即係後期咧，因為生活艱難， 真係啊， 真係啊， 生活艱難啊， 生活艱難。 即係好似頭先阿胡樂賢咁樣樣參加完歌唱比賽嗰部車就話， 冇錯， 哇！真係生活艱難， 係生活艱難，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業餘嘅運動員啦，就咁其實我哋又唔係刻意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出去比賽啊，咁就我哋去有啲嘅，即係我哋啲亞洲錦標賽咧，咁就會有好多一啲其他嘅國家隊伍一起去參加噶嘛，我最記得噶啦，就係沙地阿拉伯，係當時咧。即係沙地阿拉伯啦，就一路都好有錢啊，咁佢哋又使啊使美金噶嘛，但係咧佢哋以前咧去買一啲即係譬如單車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冷門啲嘅一啲高檔嘅嘢咧，其實好難噶嘛， 哦， 係啊，咁佢見我戴隻錶。 系， 几正喎！ 系啊，真系 nice watch， US dollar 咁样啊！ 哦，咁样啊， 佢 哦， 哇！但系就唔系刻意嘅， 即系换到啲盘村啦， 系啦，换咗啲盘村，咁咪当生活费咯。 哦，就喺嗰度可以即系比赛啊，或者即 系交流啊，以物易物啊。 哦，呢个就所以 以前系咁嘅， 即系好有机会嗰只 nice watch， 而家就系喺沙利阿拉伯啦， 有机会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后期即系嗰啲经济嘅即系开放各方面，而家。其实都唔需要啦，咁但系讲紧几廿年前咧，其实对于即系一啲油国啊，即系出产油嗰啲咧，对买嗰啲资源咧，嗰啲物资咧，其实系好困难嘅。 系 咁特别有时嗰啲单车用品啊，嗰啲咁嘅。 吓吓，咁呢个就系重嗰个第一只标啦。 系啊， 哇，真系。有血有汗啊！嗰阵时系仲要同阿麦亚当娜同场。 系， 你有冇见到麦亚当娜？ 有。喺我隔篱闪过， 闪过， 但系咧好可惜， 因为你要比赛。 唔系啊，嗰阵时咧嗰啲冇嗰啲即系手提电话 啊，影相 啊，即系我哋相机都冇嘅嗰阵时，好可惜啊，就即系冇同佢影过一张相，但系就喺隔篱经过。 哦，咁起码都叫做咩咧？嗱，即系重哥人生入边就试过同阿马拉当拿同场献技啊。 系， 呢个就系重哥嘅第一只手表啦。我嘅第一隻手錶其實就唔係琴日講嗰隻電子錶嚟嘅，呢隻手錶咧相當之有趣噶。一首歌翻嚟之後咧，同大家講下，可能你都有噶。 每當孤單之中，將手錶細看，抑鬱都沒掉。記得媽媽當天將手錶送我，她一 再笑，强忍的眼泪往下飘，挥手送别，终怕呼叫。他说，无论到世上哪方，珍惜前面你每日的分秒，知道人事要各自去闯。真心唯有化作这首诗，其身他乡之中早经适应了，不必他照料。再看手中的表，顺走分与秒，知他老了。这刻的眼泪往下飘，想起送别，终怕呼叫。他说，无论到世上哪方，珍惜前面你每日的分秒，知道人事要各自去闯，亲心唯有化作这首诗。没法再见他，各有各远飘，与我到处去，只得此手表。没法再见他，各有各远飘，永远到永远，他的爱难忘掉。 李克勤嘅手錶，咁啊細個咧就梗係好想扮大人啦，因為見到大人咧先有一大錶咁樣。咁其中一個能夠顯示到自己成長咧，就係你開始有錶戴咧，就好似又大咗一格咁樣樣噶啦。咁我唔知阿重哥有冇經歷過啊？我第一隻錶咧，其實係點嚟嘅咧？我阿媽真係好鬼整蠱嘅。 係 唔知你有冇試過對待你啲仔女係咁樣？喺個手腕度咬一啖。 嗱你，我呢個梗係試過啦。 咬一啖，跟住咧，我媽嗱你嘅錶嘛，嗱而家咬一個送一隻俾你，就即刻咧就咬一啖。咁然之後，因為咧你啲牙齒印咧，就啱啱咧吸落嗰個位嗰度咧，就好似有一個圓圈咁樣樣。嗱呢個咪十二點咯， 我 咪六點。 唔係阿媽咬我㗎，我係啲同學咬我。 哦，係咩？ 係啊。 我媽好中意㗎， 因為我哋即係以前細個環境差啦，唔好講話錶啊。生活都艰难啦，咁啲有时就即係会同啲同学讲啊你就好啦，有隻手表戴下，诶唔紧要，我整隻俾你啦，跟住佢就咬你。 咩我哋正然后来呢真係再玩上去啦，咬一啖真係自己画上去啊，喺学校。咁你学校唔係成日都有表戴㗎嘛，喺我哋嗰个年代你真係自己咬一啖，即係后来就唔使阿媽咬啦，我自己咬一啖。 自己咬自己。 然后自己画上去啊，有啲同学仔都好鍾意画公仔嗰啲，真係画到好靓㗎。咁你咪佢哋连呢表带都画埋捆住个手腕，咁自己再吸个牙印上去，咁有晒十二啊、三啊、六、三六九啊， 有创意， 系好有创意啊！咁啊，大家觉得好好玩，咁就咁做咯。不过讲真咧，其实咧我系要多谢我阿妈嘅，因为我阿妈咧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守时嘅人嚟嘅。细个咧，佢除咗教我啲 A B C 啊，即系睇小字之外咧，另一样嘢就系话俾我知守时好重要啊。 大家非常熟悉的 Cindy Lauper 的版本之外呢，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版本来的，他们叫 INOJ， 今天叫做 Time After Time。 我妈就是一位超级守时的紧张大师来的。什么叫超级守时呢？ 的紧张大师就是说他不单止是要准时，他通常呢，即不知道上一代的人都很兴的，就是呢一定会遇到很松的，即譬如呢，我记得呢，我想我从来都没试过是会迟到搭校车嘅。因为我妈呢一定会比嗰班校车早十分钟呢，甚至乎更多就落到这个校车站嗰度等㗎啦。即係嗰种，你諗下，我哋六点钟起身，可能嗰个校巴六点半先到嘅。咁但係呢，我哋可能六点三未落咗去㗎啦。咁但係你知晨早流啦。咁但係呢一样嘢呢，其实要多谢我妈嘅。咁演变到我呢，即係你知道做电台唔可以迟到啦，咁就做好多我哋譬如做司仪啊嗰啲各样都唔可以迟到啦。咁特别就係做咗阿爸之后呢，咁呢样嘢呢个责任就落咗喺我身上啦。就因为呢要去训练啲小朋友呢，嗱时间係好紧要㗎。阿馒头包包唔觉你快点，我每一日呢就喺屋企呢就係嗰位呀，好似当年我阿妈一样啦，就要催啦，催唔掂就开始闹啦，闹再唔闹呢，即係再呢就捉啦，捉够钟啦，走啦。咁所以呢喺我手上嘅馒头包包呢，佢哋好驚我㗎。尤其是呢每一朝头早要赶住去一啲活动呀，咁我係坚持呢係唔可以迟到㗎。咁当然有阵时呢都会燥啲嘅，尤其是赶鸭仔嗰阵呢特别猛阵㗎嘛。咁但係呢我相信呢守时真係个美德嚟 㗎。如果你那一天晚些走到你门前，你将失去这份缘，还好你提早了离开家，我于此际你面前刚走过。如果我那一天再早几秒向前行，碰到只有过路人，还好我迟几秒才上路，正好经过你门前遇见你。就算今天想起那日，亦觉得真凑巧，就似出生当天早注定碰面，早约好让你与我按照约定，在那天终于碰到，与标准恋爱时间赶到。结果不会这样吧，也许不娶都不嫁，明知道时机过永不返，错失这次我们能遇见吗？就算今天想起那日，亦觉得真凑巧，就似出生当天早注定碰面，早约好让你与我按照 在那天终于碰到，与标准恋爱时间赶到。 阿聪哥你话啦，嗱，守时系咪好重要啊？ 非常重要。 头先阿一话四点钟会翻嚟噶嘛？ 系，而家都系四点半，争三十分钟啫嘛。 系啊， 要开会啊嘛，保持到佢保持到。 系啦，好，刘伟恒今日嘅三首准备啊，分别有李克勤嘅手表、INOJ 嘅 Time After Time， 同埋有呢首歌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噶，其实有两个版本噶。反而我更加喜欢呢个版本啦，郭富城嘅标准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明日大屿愿景工程造价估算，粗略估计涉及大约6240亿元。工程包括在交椅洲填海建人工岛，分别在欣澳和龙鼓滩填海，在屯门沿海地带设发展区，并优先推展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在交椅洲人工岛填海1000公顷，填海连同基建造价估计大约是2560亿元。发展局引述香港测量师学会估算，交椅洲人工岛私人住宅及商业发展土地收益大约是9740亿元至11430亿元，可建最多78000个房屋单位，当中未包括其他项目的土地出售收益和大量公营房屋单位。发展局指出，明日大屿计划建立第三个核心商业区，预料可以带来每年1410亿元的增值额，增加值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大约5%。私营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建华涉嫌在多年前任职视障学校活动助理期间五度非礼一名视障女童，他早前否认五项非礼罪，案件在区域法院结审。44岁女事主在庭上作供，控方关注女事主为何被非礼时没有向他人倾诉，女事主表现悲伤并回答说自己当时不想被人知道，还很害怕，亦都不知所措。她又说五次事件令自己觉得有被人非礼的感觉。女事主将于下星期一接受辩方盘问，期间控辩双方需要详细阅读专家报告以作准备。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在美国被控行贿的案件，法院将于下星期一判刑。控方建议判处何志平监禁5年，罚款40万美元。美国联邦检察官向法庭提交陈词，认为何志平精心策划和参与两项大规模的国际贿赂和洗黑钱计划，以各种形式向非洲高级官员提供和支付超过250万美元的贿赂，尋求為他服務的能源集團謀取利益。控方又說何志平在罪成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悔意，甚至指案件涉及政治，形容自己是代罪羔羊以及受到不人道對待。控方認為法庭應該根據控方的建議判處被告實質的刑期。印尼巴布亚省暴雨导致洪水和山泥倾泻，国家救灾部门表示至少造成89人死亡，几十人仍然失踪，估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到场参与搜救的军警继续在塔树和山泥之间搜索失踪者，又用果汁袋将尸体包好。当地大约有150名骨折，各伤等伤者留医，大约6800名灾民需要暂住临时房屋袋。巴布亚省上星期暴雨成灾，印尼政府其后因应水灾颁布14日紧急状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薄雾；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阳光同温暖，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有骤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66点，升57点，成交金额993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跌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0蚊，升2；中国平安87.9，升4.5；中国恒大28.6，升1.45；友邦保险78.3，跌7.5。建设银行7.07，升2仙；碧桂园12.02，升3.4；盈富基金29.8，升1；小米集团12.2，升3；万洲国际8.67，升4.5；港交所278.4，跌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1.28，瑞士法郎1蚊，澳元0.71，加元1.332，新西兰元0.686，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6点，跌17点。港金现价报12,218蚊，升2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45美元，卖出1,30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收费广场。因为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快慢线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车多车少。七咸道北往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野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往黄竹坑道近住浅水湾泳滩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坎角道。在湾仔有一段的封路安排，就是在兰道街因为爆水管跟着皇后大道东全线封闭了，皇后大道东的车辆是不能够转入兰道街。而港铁方面，荃湾线来往金钟站至到中环站的服务还是暂停的，来往荃湾站至到金钟站是维持3.5分一班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想约朋友去郊外玩，记住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去郊外玩，只是将垃圾丢入垃圾桶是不够的。因为剩低的垃圾会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又会被风吹到周围都是。一起帮下大自然这位好朋友，识拣一定是自备可以重用的餐具、水樽和毛巾，在源头减废，还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喂老板啊，你做咩呢愁眉苦脸咁嘅，你烦緊啲咩啊？ 哎呀豪，你唔知㗎啦，我睇緊工地嘅意外报告，发现啦好多呢都係由人为造成嘅错误啊。哎，諗緊点样去避免啦。 老板啊，要推广安全工作嘅行为呢，包括有眼望工作、专注工作，譬如话呢用緊手推车运货呢，就要时刻望住货物同埋路面嘅状况，操作机械嘅时候呢唔好用手提电话，以免分心啊。 啊，其实係嘅，就可以搞啲工地嘅训练，提供一个合理嘅工作步伐同节奏，等班伙计呢增进知识啊，加强呢个技术资源，又唔会赶头赶命喎，係直接减少个决策嘅错误啊。咁其实仲有冇其他方法嘅呢？ 仲可以呢配合呢一个工地啊，按住合约要求积极咁样去推行指差呼清，喺关键嘅工序步骤嗰度咧就加以核实，减低技术错误啊嘛。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曾志豪、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正所谓十年人事几翻身，鼓励唔到哼哼近。 鼓励唔到哼哼近，制作视频， 老作哼哼近， 电脑特技刘伟含， 动作指导杨丽琴， 并由刘伟恒、梁礼勤、何亨联合演出。 嗱，喺我人生咧，戴表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好短啊。咁啊，第一只手表就因为敌不过呢个美金嘅诱惑，所以好短时间咧就卖了。 我哋用翻阿陈金鸿师兄讲嗰句，生活逼人啊嘛， 生活逼人呢、這个亦都系的确系一个事实。咁啊，去到我喺工作上咧，即系从事自己嘅工作咧，一段日子咧，就都系叫做有少少嘅成绩啦。咁喺我哋嘅行内咧，就有一句名言咧，就去激励嗰啲人咧努力工作嘅。咁就系话，你睇下我呢只手表。新一身贵过你全身， 咦？琴日都有人讲呢句嘢， 你有冇听过呢、這个？ 手表新一身， 系贵过你全身。 右手新一身，贵过你全身。 系，依个就系我哋其中即系做销售界咧，系有一个几即系特别我哋啲上线啊，我哋啲组员咧，即系组长啊或者老细咧，去激励我哋啲下边嗰啲员工啊，即系工作啊，即系买只。 咦？我都有新噶，但系一激励唔到点解？我成日都新啊！呢样嘢 嗰只好劳力噶嘛， 好 劳力， 火箭头啊嘛。 系咁嗰時我哋即係細個比較單純啦，就唔知訂啦，咁真係起初嘅時候咧，即係曾經咧係為咗追求呢啲叫做名錶咧，係好勞力咁工作，去賺取一啲勞力嘅一啲嘅名錶。 係 咁啊，結果咧真係戴咗上手喎，幾重下嘅。 你真係戴過㗎？ 戴過。 哇！ 不過咧。硬系咧，觉得即系同自己嘅个性咧有少少即系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同埋咧觉得好似系好炫耀咁样啊，所以咧又系好短时间咧，我就将嗰只表咧除咗落嚟啦， 然之后咧 就冇啦，咁就然之 后又系去咗第二个地方，跟住又 nice watch 啦， 咁咧就 记唔记得第一只卖几多钱啊？ 第一只嗰阵时都 要五位数啦，定要啊？ 要五米数， 系啊，必须要啦。 系不过都成三十年前噶啦， 哇，系啊， 三十年前啦。咁就如果我冇记错，两万蚊到啦。 系， 但系真系好努力嘅，真系用咗好多努力先至赚到咁嘅钱， 要捞好耐先到。 但系咧，即系觉得咧，好似咁样做嘢咧，嗰、那个价值观啊，好似对自己咧有少少违背咗咁。 系， 咁所以咧，我好快就摆埋咗一边，直头冇用啊。 系 系啊，咁但系有一次就系遗失咗噶，系因为俾人爆格啊！ 哦， 哇，系啊， 哦，遗失啊，唔系因为生活逼人， 唔系生活 逼人，哎呀，哇，爆格啊！ 系不过有买保险，所以有啲家居嘅 啊，重哥， 冇关系嘅，冇关系。 我好奇问， 呢个系事实， 系好奇问。单车使嘅钱多啲定系买表使嘅钱多啲？ 咁啊，梗系单车啦。 喂，咁人哋专业运动员 啊嘛。系，我人生就系好劳力咁样买咗一只好劳力嘅表。 吓， 咁之后就冇再买。 就俾人爆咗之后就冇啦。 咁就以后都冇再买啦。所以咧，你睇到咧，我系好少见我戴表噶。 系，重哥系两袖清风噶。 系，同埋咧好得意嘅。我觉得咧，每一个人都有啲天分嘅。咁我对时间咧，其实系一种莫名其妙嘅天分嘅。因为我对时间咧，其实好敏感嘅。嗱，我其实都好少迟到嘅。 系， 但系咧，我又唔需要话即系成日要睇住个手表啊，即系个感觉啊，即系知道，差唔多按住呢个时间。譬如我哋由某一个地方去到某一个地方咧，就梗系咧就知道咧嗰个时间咧就系即系差唔多啊。咁因为可能同我踩单车即系有啲关系啦。即系对去追赶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啊，竞赛啊，即系嗰种嘅敏感度啊， 系， 所以咧就即系好与生俱来嘅，我自己觉得嗰、那个节奏系保持， 即系心入边有个表喺度啦， 冇错， 所以就手都唔使戴啦， 喺单车嗰个叫咪表，得唔得？ 唔得。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 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纵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雨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 听过张国荣的追啊，咁啊，即系都系即系讲个时间咧，一分一秒啦。咁我喺大概一年前到咧，就睇过港台一个节目叫《大学问》啊。 嗯， 咁就当中咧就系访问啊杨千嬅， 系 咁就讲即系佢咧同啲学生咧去分享佢嗰个嘅奋斗嘅经历。咁啊，当中咧我就非常之有共鸣嘅。佢话咧见到自己嘅仔个仔仔啊，一路系咁样长大咧。佢系感觉到咧自己嘅生命咧喺度倒数紧啊！ 嗯， 哇！我一听完之后，哇！杨千嬅小姐喺即系香港嘅社会都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人士吓，但系佢都可以即系讲到就系话，哇！见到佢自己嘅仔仔一路咁样大嘅时候咧，即系啲时间系过得咁快。 嗯， 咁我自己咧就即系我都有两个细路仔啦，一个都24岁啦。 今日有访问睇到啊， 今日有访问睇，一个廿岁。我真係覺得 自己的生命咧，我比杨小姐嗰个生命倒数咧更加接近，系即系拉开咗佢添啦，即系感觉到好强烈啊！咁我最近咧就妈妈身体唔系好好啦，就入咗医院。咁即系当然啦，行队长啊，你妈妈即系教晓你守时啊。咁但系我妈妈咧亦都系教识咗我励志，即系 励志 好乐观啊，各方面啊。咁佢呢段时间咧入咗喺医院期间咧，就我都即系不时都去探佢啦。咁当中咧真系好强烈咧感受到咧，即系珍惜同屋企人喺埋一齐嗰个时间嘅光阴，因为我唔想自己即係因為喺可能工作上好忙啊，或者其他嘅事情好忙啊，而減少咗去同佢一齊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我係即係非常之珍惜嚇，即係同爸爸喺一齊嘅時間。 呢個係我生命中最難過嘅時刻，因為我哋要講。总是过得好快，我们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们要分开，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是想你再吃多我一次。生命是短暂，将来我们怎知道几时见面。在这一刹那，我只是想同你再拥抱多阵，然后 kiss me and say goodbye。 再度跟你话离别，无尽细雨泪怀念，快乐感觉没法淡忘。不忍无穷爱意因你起，我愿将心交给你，不愿堆着暗泪水，亲一亲我转身去。那是一片火再聚，愿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回事，再亲一亲，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是一片火再聚。永停留，留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 手錶咧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最重要咧就係你嘅過程咧係幾咁有意義啊！咁希望大家都珍惜再會時，梅艷芳嘅。 到我啦。咁啊，嗱，即系重哥提起屋企人啦。其实咧，我自己人生当中嘅四隻手錶呢，即係除咗而家呢隻呢就係簽電話寬頻送之外呢即係你知成日簽呢啲嘢呢，而家好多時送智能手錶啊，我而家個藍牙耳機又係送嘅，成日貪埋呢啲小便宜。咁之外呢，另外嗰三隻呢都係同屋企人有關嘅。咁第一隻就尋日提過啦，就阿嫲就帶我去睇呢個嘅，即係由老師帶我去即係睇眼嘅時候就買俾我嘅一隻小禮物啦。咁另外兩隻呢先提第三隻先，咁第三隻咧，我到而家都仲 keep 住嘅 G 字头嗰、那个， 系、哦、啊，好震嗰、那个， 系啦、啊。咁嗰阵时咧，点解买咧？就系、是、中午会考嘅时候， 系。 咁阿爸就话：，诶、欸，考试一定要带只手表入去考试嘅，咁你先知道自己考试嗰个时间有几多嘅。咁、哦、所以咧，当时咧我就话：，诶、哎，求其买只1-200蚊，即系我嗰个年代1-200蚊嘅表，其实系 好少啦， 好少啦。咁佢就话唔得，一定要买啲贵嘢。即係佢話咧，考試即係讀書嘅錢咧，係唔可以慳嘅。咁呢個概念咧，亦都一直喺我嘅腦海入邊。 所以好似琴日所講，我哋買收音機都買啲幾嚿上一部嗰啲 啦。所以我而家自己讀書啊，都使好多錢嘅。係啦，讀書係唔可以慳嘅。 係你都係使嚟買啲好貴嘅書包啊， 係啊， 好貴嘅筆袋啫。我知你諗嘢。 所以咧，阿爸就教識我呢樣嘢啦。咁但係第二個咧，又係同讀書有關嘅。第二隻錶就比較即係個過程咧，就比較即係珍而重之啲嘅。咁呢第二隻錶咧都係由老師送俾我嘅，咁啊，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小學嘅時候咧讀書嘅成績係非常之差嘅，即係 keep 住都係最尾嗰幾名啊，最尾嗰幾名啊咁樣嘅。咁啊，佢就話咧，只要嗱我稍為好少少咧，就係數學嗰科，即係可能其他嗰啲中英文啊、常識啊，永遠都係得50-60分，數學咧可以考到80-90嘅，即係話曬屋企有個數學老師，即係呢方面嘅成績係好啲啦。咁然後佢就話，如果今次嘅考试数学攞100分咧， 送只表俾 就送只表俾我， 系 好啦，咁啊死咪啦，但系你知数学其实咪嚟都冇咩用噶啦，咁最尾考咗几多分咧？考咗98分翻嚟， 哇！ 好啦，98分，当大家听咗咁多集嘅游老师对谈嘅话，都知道游老师98分咧系冇咁容易放过我嘅，而且再加上嗰阵时派卷咧，佢会翻去话俾你知究竟你边度错咗嘅，好啦，究竟我错咗喺边度咧？就系、是、一个嘅圆形有几多度？ 哦。 一个圆形有几多度啊？ 360噶嘛，系嘛？ 系啦，我嗰阵时系识得360嘅，但系只字咧写得太核突，就老师以为我写咗300啊，结果就俾人扣咗2分啦、 哎哦。就系呢两分， 就系呢度扣咗2分，咁结果就得98分。咁、最尾咧俾佢痛骂完一轮之后咧，佢话：，唉，算啦，都系照送俾你啦。但系就 系 要佢揀嘅款嚟嘅。咁结果买咗一只咧，我本身要买 G 字头噶嘛，谂住型。佢买嗰个三间嘅手表俾我， 三间嘅手 表、都 OK 噶啦。 呢个世界上有精仔、有懵仔、有叻仔、散仔、赌仔，仲有戆居仔。有衰仔、有好仔、扮骨仔、癫仔、蠢仔，仲弊过败家仔。出刀仔，问你点敢乱生仔？边个系天才？边个系白痴？白懵定蠢才？好金易会知，阿谋自知。天才与白痴，你痴定我痴？天才与白痴，好金易。才与白痴，呢个世界上有冤鬼，有蛙鬼，有奸鬼，赌鬼，盏鬼，仲有咸湿鬼，有衰鬼，有烟鬼，摄青鬼，山鬼，撞鬼，撞着个无失鬼，醉酒鬼，吊香鬼，丑死鬼，假鬼，真鬼，乱禁鬼，打鬼，问你究竟搞乜鬼？痴，天才与白痴，好 在雨白天。 啲听众都话咧，其实三拣都唔系平得去边噶啦。咁佢都话系送俾我咧，佢都唔会吝啬嘅喺呢个位。咁我记得我喺小学四年级开始戴咧，戴到中学都仲戴紧嘅。 系， 而且中学食饭我仲记得倒咗啲咖喱汁落去咧， 又俾人闹啊！ 结果咧成只手表，因为嗰时都仲系嗰啲魔术贴嗰啲表带啊，我好记得细个成日索佢，有啲咖喱味噶。但系而家只表唔知抌咗去边啦、 哎。 我记得绿色嘅，咁然后个表带系蓝色嘅，但唔知抌咗去边。 有咖喱味嘅， 有咖喱味嘅，系啦，就系咁啦。好啦，咁我哋听日重哥继续啊。 好， 好，再见， 拜拜， 拜拜。